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很暖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因为感情深，我选金世尊。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，更高端的中秋蟹礼，中秋礼金世尊。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，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，52886111，52886111。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。上午的云层迅速被北风驱散，京城再现湛蓝天空，空气清新，视野开阔，非常适宜假日出游和户外活动。由于天气进一步转凉，尤其早晚气温低，请大家注意适当添衣，谨防着凉感冒。此外，花粉浓度稳定在偏高水平，过敏人群要注意防护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5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南转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收听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上文书正说到奉法接龙须，这沈娘娘拿自己的头发接到燕王的胡子上，虽然是个笑话，但是表明四殿下朱棣决意兴兵啊。由于他拿定主意，文武群臣都不好驳了，这才做出最后决定，起大兵到南京进行讨伐。军师姚广孝给出了个主意，大兵未动，舆论先行。按现在的话说呢，就得搞好宣传工作，要不就老百姓不知道啊，这怎么回事，又要打仗，为什么自己人跟自己人动手呢？把这个事儿得说清楚，那就得采取用布告的形式，由姚广孝亲自执笔写了一道讨伐檄文，找出几十个快手来抄写，然后粘贴到州城府县，尽量做到家喻户晓。这道讨伐檄文大致的意思是怎么说的呢？上面大概是这样说的：大明帝国四皇子燕王帝为昭示天下，只因大明建国以来，韩马两党把持朝纲，上欺天子，下压文武，苦害开国的忠良肃将。先有中山王徐达被害，后有军士刘伯温被铸走，接着是炮打庆功楼，日杀四老将，陷害孟娘娘和李文忠，手段残忍，令人发指。孤代天罚罪，兴义兵扫除逆党，重整朝纲，大军所到之处，秋毫不犯，望军民人等一体皆知，协助本王共扫逆党，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。年月日，我说的是个大概， 其实呢，姚广孝有学问呢、错的言辞慷慨激囊，老百姓看完之后完全都同情啊。这道檄文一发出去，反响甚大。还没等燕王起兵呢，这一天来了500多人。这500多人衣服也不整，气节也不鲜明，为首的2员将官前来投靠燕王。长恒出去一盘问，这2个人非是旁人，一个是汤琼，一个是郭彦威。汤琼是汤和的后人，郭彦威是玉面小霸王郭英之后。在前文书咱们都说过，互相一报读名姓，都是忠良的后代，亲热的不得了。长恒把2将带到里面见燕王，2将哭拜在地。燕王就问呢、2卿这是从哪儿来？郭彦威一把鼻涕两把眼泪啊，哭着向燕王说了，说我爹武定王郭英跟老主是磕头的把兄弟啊，为了老主的江山社稷，我爹甚至流尽最后一滴血，不知哪一点得罪他了，老主悔不该，在庆功楼上下了毒手，我爹死在上面了。不但说我爹死了，老主又下道旨意要抄拿我全家满门，逼得我母亲悬梁上吊，我领着仆人连夜逃走。汤琼也是这样，因为汤和邓玉都死在庆功楼，他呢也带着家人跑出来了，后来遇上郭彦威，小哥俩无处投奔，隐姓埋名逃到天水一带，成了草寇了。这些年来，大庙不收，小庙不留，饥一顿饱一顿是苦不可言。最近见着燕王的檄文了，把2个人乐的，拉着手下这只人马日夜兼程来到北京。等2个人哭着把经过一说，燕王也哭了，说二位将军，你们来的正好，孤正要给死去的功臣报仇雪恨，你们来了，咱们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正好我正在用人之时，加封汤琼、郭彦威结为将军之职，把这500来人也收编了。没过2天，又有一支人马来了，不到1000人，为首的也是2员将官，这2个人都不骑马，一个使冰铁怀抱拐，一个使单刀铁拐，一见面可把燕王乐坏了。谁呀？双刀大将武殿章之子武进忠、武进孝。哎呦，大伙一见面抱在一起，乐的眼泪都下来了。燕王就问二位亲家从何处而来。哎呀，我的殿下呀！武进忠就把经过讲说一遍。原来大明朝建国以后，这哥俩屡立战功，被朱元璋加封御总兵之职，镇守天水。哎，幸亏他们待的地方远，要离着京城近，也活不到现在。因为统兵在外啊，没遭毒手。在前文书咱们说了，武大爷因为跟朱元璋闹翻了，朱元璋传旨意将武大爷金瓜机顶，韩金虎出主意斩草除根，这才命果舅马兰之子马德山身为钦差大臣， 带着500御林军到天水捉拿武士弟兄。这马德山呢就到了天水了，可这个消息就传到武进忠跟武进孝的耳朵里了。小哥俩一商议，啊，我爹死了还要抄拿我的满门，把哥俩可气坏了。最后一商议，这就叫君不正臣不忠，臣投外国，父不正子不孝，各奔他乡，官逼民反，不得不反了。什么钦差大臣，干脆给他切开晾着得了。结果马德山到这一传旨，小哥俩没听那套，还七敲咔嚓把他脑袋给剥了下来了，杀死钦差，走上绝路了。后来小哥俩是扯旗造反呐，本来手下有30,000来人，不敢帮忙的占绝大多数，其他的军兵一哄而散，身边还剩下1000来人。这些人都是同情老武家的。武进忠、武进孝一商议，咱哥俩这能耐不在饭桶之上，不在饭桶之下，正好饭桶啊。倘若韩金虎兴师问罪，咱俩能抵挡得住吗？干脆天水咱也不要了，来个弃官逃走。他们窜入深山，后来见着燕王的檄文，武士弟兄这才高兴，可有了依靠了，干脆咱赶奔北京吧。就这样哥俩来的。武进忠把经过说完了，放声痛哭，我爹死的太惨了，求四殿下给我爹报仇啊。文武皆哭，没有不掉眼泪的。燕王一想，爹呀，爹，您怎么糊涂到这种程度啊？魏从做这个事以前你怎么想的？难道说现在你麻木不仁了？一个说你不对，两个说你不对，怎么都说你不对，可休怪孩儿不孝了。燕王把眼泪擦干净，安慰武进忠、武进孝，说你们来的正好，我正在用人之时，放心，不但给武大爷报仇，给死去的功臣全都报仇。哥两个这才高兴。燕王传旨，加封两个人，一个是开国侯，一个是定国侯，都是侯爵呀，把他们的军队也收编了，传下旨意在北京祝贺。因为这两个人一则声望大，二一则也有一定的能力啊，收下他们有号召力。没过几天又有两员大将来投，这两个人更有名了，一个是花云之子花茂，另一个是造袍大将丁德兴之子坏小子丁世英。哎，没想到他们还活着。哎呦，这两个人见着田在彪又搂脖子又抱腰啊，本来都是好弟兄嘛。十里已毕，述说经过。哎，他们这个经过更有意思了。原来呢，朱元璋从北地燕京回南京，留下四员大将镇守北京。这四个人就是常茂、于藁、花茂、丁世英。实质上朱元璋把他们搁到这儿就没安好心，转过年来闹灾，军粮短缺，要钱没钱，要人没人。常茂曾经向南京求救，结果马娘娘把持超纲在那儿坐着不管。常茂性如烈火啊，不受这个。于藁把那蓝脑袋一拨了，更不停歇。两个人好不容易在这等了3年，一看南京不搭理，你不是不管我吗？我也不管你。就这么的，常茂开了个紧急会议，干脆咱就散伙， 冒着爷啊，不伺候这份儿了。就这么样，他们哥四个离开北地燕京，各自逃命。现在长帽落到哪儿，没人知道。于镐是死是活，没信儿。但是丁世英跟花帽他们两个一直没离开，就流落到娘子关一带，到那块靠打粮为生。因为弃官逃走这犯罪呀、啊，他们不敢往别的地方投奔，就落草为寇了。后来见着檄文，高高兴兴这才来投靠燕王。这是以往的经过。燕王如获至宝，加封两个人结为公爵，帮着田在彪料理军情。这回帮手可多了，不但说六将先后来到，就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又召集大兵20000余人。田在彪是日夜操练，四殿下一看差不多了，决定挑良辰宅吉日，这就兴兵。临走前得把家看好了。经过研究，大帅是田在彪，保着燕王征南，前部正印先行官派了长衡，随军的两位将军就是武进忠、武进孝，家里得留足够的人呐、啊，那要人少了可不好办事儿。所以把军师姚广孝留在北京，没有将军不行啊。经过研究，姚广孝让花茂镇守玄化府，让丁世英镇守承德府，以防大元偷袭，让孟通、焦亮领着3000铁甲军保卫京师，就住在长辛店和良乡县，把家里圈安排完了，燕王这才即其出发。别看人马不多呀，这个声势可不小啊，在队伍的前面挑起大旗两面，素缎大旗镶着黑边，旗上有姚广孝亲写的一副对联，上联写兴义兵扫除逆党，下联配济英烈重整乾坤。正中央有一面素缎大旗顺风飘摆，上面4个大字是兴师问罪。燕王传旨，不管任何人一律挂孝啊，表示纪念忠臣。离远处看是一片白啊，这几万大军是日夜兼程赶奔南京，一路上所过的州城府县是望风投降。燕王的人马就像滚雪球一样，越滚越大，越滚越大，一点麻烦也没遇上，前锋部队就进了河南省。这天到了安阳管辖地界，长衡领着3000铁甲军正往前面走着，正好路过一片山地。长衡立马横枪这么一看，哎呀，这块这风景怎么这么好，满山的树木郁郁葱葱，真是鸟语花香啊。铁甲军在林中这一过，吓得百鸟腾空，长衡仰起面来看了看，哎，又要打仗了，但愿早到南京，扫除韩马两党，给死者报了仇，那时候太平天下，我非得到这儿溜达溜达真好。可问向导官，这座山叫什么名？向导官马上回答，启禀将军，这叫铁壁山。哦，挺好啊，命令前面穿山而过。是。这长衡呢，贪恋这块的风景， 本来顺官道可以绕过这座山，由于他的贪心，所以要穿山而过，这军队就进了密林了。刚走到正当午时，冷不丁就听见啪嗒吱，响箭响，长恒就一愣，什么声音？ 报告将军，山头上有人放响箭。 难道说遇上强盗了？长恒这个脑袋刚一打闪，就听见漫山遍野串锣就响成一气了， 嘡亮亮亮亮亮亮亮，嘡亮亮亮亮亮亮，嘡亮亮亮， 咚咚咚， 啪嗒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， 鼓响如同爆豆，简直天崩地裂一般。长恒就知道遇上事儿，把长矛一摆， 停止前进， 将军有令， 停止前进。 军队全站住了，原地排开了阵势。长恒一马当先，赶到队伍的最前面，偏副将牙将都保着他。长恒马上命人通知大帅，说前方遇上事儿了，先停止前进。有探马蓝旗禀报田代彪和燕王，咱不必细说，单说长恒啊，来到队伍前面一看，果然两面是山，当中是一条山路，这山路可挺宽敞。就见一哨楼兵拦住去路，别看是楼兵，服装特殊的整齐啊，一色都是蓝绢帕罩头，蓝军装，蓝号坎儿，镶着白边，前后的白月光，前头一个楼字，后头一个足字，手中拿着刀枪棍棒斧钺钩叉，花里带打着裹腿，大尾巴兜跟撒鞋。再看那年纪，也都在30左右岁，虽然算不上年轻，但是一个个是身强力壮。二龙出水势把道路拦住，为首的是个部下的将官。再看此人，五短身材，车轴汉子，面如将子，两道刷子眉，一对大环眼，阔口咧腮，头上戴着虎头巾，腰里围着虎皮，在手里面行着一条冰铁大棍。长恒暗自思想，说这楼兵这么整齐的还不多见呢，你看见没，比正式的军队一点都不次啊。没想到这铁壁山还有大贼窑，真是可笑可气。想罢脱时，长恒催马摇毛，来到这个紫面大汉的面前， 人也，我说朋友，你是劫道的吗？ 就见这紫面大汉把冰铁棍一晃， 不错呀，是劫道的，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把所有的东西给我留下，放尔等过山，如若不然，你来看，我让尔等在棍下做鬼。我说朋友，未曾接到，你把那眼皮翻开看一看，知道我们是谁吗？我们是国家的军队，看着没，那有旗号，我们是四殿下的人马，要赶奔南京，在此路过呀。我你这胆子有多大呀，敢劫四殿下，你想造反不成吗？要按以往的脾气，就冲你这一劫，你就犯了不赦之罪，我这一矛应该给你捅个透心凉。不过呢，